维持距离不后悔，距离才能产生美。少出门，不聚集，公共场所人员多，风险较大，易传播。打疫苗很重要，疫苗两针前后分，另外还有加强针。讲科学，强免疫，饮食均衡，不熬夜，坚持锻炼，别松懈。有症状早就医，发热咳嗽要注意，配合流调洛香七。新冠疫情莫轻视，个人防护要牢记。 古拜了古拜了，新闻扫堂腿要加班了，新闻扫堂腿，听啥啥都会。我是葡萄， 新闻扫堂腿，说啥啥都对。我是小黑， 新闻扫堂腿晚间版， 我们来啦！每天晚上7点到8点，再来一趴， 新闻扫堂腿， 开牙工嘞 ！FM 九二，疫情防控小贴士。 我是图图， 我是思思， 我是阿宝， 还有我是娜娜。 接下来请欣赏 防疫童谣。 你开一，我开一，宁波防疫关键期。 你开二，我开二，没事不要聚一块。 你开三，我开三，奉客时间闯难关。 你开四，我拍四，一表弟子打两次。 你拍五，我拍五，进出要把口罩捂。 你拍六，我拍六，再摇传摇都放六。 你拍七，我拍七，配合流调莫相欺。 你拍八，我拍八，立马出行笑哈哈。 你拍九，我拍九，注意卫生勤洗手。 你拍十，我拍十，守护有成果。 每天七点，你在做什么？ 做早饭、 刷牙、 睡懒觉、 送娃上学。 我说的是晚七点。 嗨，听九二啊，新闻小长腿，七点第二趴。 宁波综合广播，两个胖子和你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小黑。 欢迎锁定收听 FM 92.0宁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扫堂腿晚间版。各位晚上好。 节目开始啊，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的这个美丽村庄。 嗯， 去哪儿呢？宁波历史文化古村落，叫栖霞坑 啊。 哎，这个栖霞坑啊，是在宁波奉化溪口镇西部的四明山区里的河谷地带，亭下湖就亭下水库支流的上游。 嗯， 它呢是和余姚的这个四明山镇相接壤的，整个的村落啊都是在四明山的群山之中，而且呢雪窦山就在村子的边上。嗯，如果这个周末你有时间打算去雪窦山， 哦， 别忘了去栖霞坑看一看。 嗯， 名字感觉有点，不怎么洋气。 嗯， 但是风景特别美。 哦，好，又是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啊。 哎，而且历史悠久。 嗯， 这个回头我们详细跟您来说。 好的。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快速梳理一下我们宁波本地的新闻，进入新闻六十秒。 新闻六十秒，预备备，开始。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党的二十大为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宏伟蓝图。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行动纲要2022到2026年，推动港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彰显文明典范新风采新担当，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奋力走在两个先行最前列，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提供有力文化支撑。11月2号，身在迪拜的中国公民葛女士在宁波天一公证处和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帮助下，通过海外远程视频公证，顺利完成了银行业务委托公证。这也是我市与驻外使领馆合作完成的首例海外远程视频公证。11月19号晚上，飞狗2022崔健保利院线巡演将抵达宁波站，为乐迷奉献一场激情磅礴的摇滚盛宴。 吐槽准备，准备就绪，目标无聊，发射，发射，发射！丢！ 新闻晚七点，一起继续嗨。 新闻晚七点，一起来关注一下综合新闻。 近日，在北京鹏润大厦国美总部的全员大会上，国美电器的董事长黄秀红表示说，公司到12月底之前只会给员工上社保，不会再发工资了。黄秀红还补充说呢，今后中长期工资发放也存在不确定性，会后呢，公司会出具一份承诺书，员工可以各自去找主管签字。那么有国美员工表示说呢，这是变相的逼人离职。而此前呢，根据国美的公告，9月14、15两天，黄光裕、杜鹃夫妇俩三次交易卖出了 15.28 亿股的国美零售，共套现 2.95 亿港元。这一突如其来的减持事先是未经披露的，直接引发了当天国美股价超过 20% 的大幅下跌。那么到了9月21号，国美零售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总跌幅超过 34%。 而根据统计，从去年12月底开始，黄光裕夫妻都已经是执行自己的套现计划，9.6亿港元，持股比例从 61.5% 下降到了 42.8%。 最近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国家网信办依法查处超凡清理管家等135款违法违规 APP。 经查呢，超凡清理管家等55款 APP 存在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单独同意向第三方共享精确位置信息，无隐私政策，超范围收集上传通讯录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性质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置。东方头条等80款 APP 存在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首次启动未提示隐私政策，未告知相关人的信息处理规则，默认勾选隐私政策，无法或难以注销账号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责令限期1个月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下架处置。 之前呢，有消息称呢，这个喜茶旗下的平价茶饮的子品牌叫喜小茶，在位于广州城头大厦的最后一家门店正式关店。11月3号从喜茶处也确认该消息是属实的。对于关闭原因，喜茶方面表示说，喜小茶是喜茶的产品在价格和各类各方面呢做出的一个新的探索和努力，随着喜茶价格向下调整，喜小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据了解，喜小茶在2020年的4月开始营业，单品定价呢在6到15元之间。 最近奈雪的茶运营主体深圳市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奈雪商业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经营范围中许可经营项目新增电影放映。奈雪的茶相关人员透露，公司正在做一个新的业态，会涉及到电影放映这个服务，但是呢，该新业态本身和电影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呢，中国联通呢近期发布公告称，基于公司全面挺进数字经济的战略需求，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联通创投拟与腾讯创投新设合营企业， 主要从事的内容为分发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立足于自主研发，形成完整的 CDN 和 MEC 平台能力、运营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该合营企业的组建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推进过程当中，尚未完成设立登记，对本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长远来看有利于放大双方优势，壮大 CDN 和边缘计算的产业链。 最近呢，有部分媒体报道称啊，11月2号阿里巴巴和中国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呢将开展平台型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等领域合作。从中国电信集团了解到呢，该报道完全为不实消息。 来自于成联会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考虑到主力企业中的个别企业10月份减量因素和增量因素的不平衡，10月主力企业占比较上个月的这个主力企业基本上保持稳定，因此预估10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厂商批发销量68万辆，环比9月增加 1%， 同比去年10月增加 87%， 其中特斯拉中国10月份的批发销量初步数据是71704辆。 最近呢，大众对于国营食堂的讨论和猜测成了一个舆论热点。那么这些议论的源头啊，主要是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住建部和民政部发布的，另外一份呢是河北省卫健委等单位发布的。记者分别采访了两份文件的发布单位，并且呢得到了相关官员的解释。结果显示呢，公众对于这两份文件当中建设食堂的表述均有误解。迄今为止呢，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均没有发布过任何要大规模兴建国营食堂的政策或者规划。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在1号申请发布了烧屏修复方法、烧屏修复装置及存储介质的专利。那么专利摘要显示呢，烧屏修复方法包括响应于终端被触发进行烧屏修复，在显示屏上显示纯色画面，响应于纯色画面中显示有待修复烧屏区域，确定匹配待修复烧屏区域的烧屏修复类型，基于烧屏修复类型和烧屏修复参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确定与烧屏修复类型匹配的烧屏修复参数和根据烧屏修复参数对待修复烧屏区域进行修复。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小米啊，未来对于屏幕的修复有了自己更多的专利主权。 最近天涯社区网络科技有限股份公司新增多项被执行信息，被执行总金额已经达到了 1.39 亿元，同时呢，天涯社区法定代表人创始人邢明已被限制高消费。据悉，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注册资本为9300万元，对外投资有14家企业，其中4家已经成为被执行人。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综合方面的相关的资讯。稍事休息，待会儿和您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 地裂了。 思甲骨痛，此名既父侯之名。纣王无道，西秦奉明。江海东登秋晖边，牧野天地清明。玉日比月，日子比地，看华夏音节，灿烂若群星。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 4号凌晨2022利物浦世界体操锦标赛结束了第六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巴西选手丽贝卡·安德拉德凭借着跳马 15.166 高低杠 13.800 平衡木 13.533 和自由操 14.400 总分 56.899 的分数夺得了金牌，这也是巴西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全能冠军。美国选手和英国选手分获二三名，中国选手欧玉珊落后冠军三分获得第七。唐西静呢是在赛前退赛了。另外呢，在5号凌晨体操锦标赛将进行第七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张博恒将会出战男子个人全能赛，比赛时间大约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5点10分之间。那么这次第5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0月29号开始到11月6号结束，在英国的利物浦举行。本届世锦赛是巴黎奥运会的首场资格赛，首次使用巴黎奥运会周期的全新规则，而男女团体的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根据赛程，第七比赛日进行的是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之前中国男子团体已经获得金牌，获得奥运资格。 那么在昨天呢传来的消息， CBA 新疆队官方宣布主教练阿迪江因身体原因向俱乐部提出辞职，俱乐部尊重并同意阿迪江指导的个人意愿。阿迪江呢是从2018年12月7号开始执教新疆队，一共执教了四个完整赛季，另外呢再加上本赛季的前九轮。 那么在今天呢，来自于北京青年报的消息透露说呢，正在澳大利亚 NBL 联赛东南墨尔本凤凰效力的周琦近期呢是在训练中肌肉拉伤，他可能呢会因此错过世预赛第五窗口期的比赛。周琦在训练过程中呢是腿部肌肉拉伤，目前呢需要穿保护靴大概3天左右时间，医生建议他三周内不要进行高强度的篮球比赛，因此周琦无法出战球队的近期比赛，同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男篮11月份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 另外呢， WCBA 四川女篮前不久官方宣布国手王思雨正式加盟球队。2018年的时候呢，王思雨随中国女篮夺得雅加达亚运会的金牌，今年呢王思雨帮助中国女篮夺得世界杯的银牌，追平队史最好成绩。王思雨在今年世界杯上上场场均贡献 9.3 分 3.3 个篮板 4.4 次助攻，数据还是不错的。在于澳大利亚的半决赛最后时刻呢是两罚全中，帮助中国女篮绝杀东道主，最终打进决赛。 另外在今天啊，来自于央视财经的最新报道称呢，在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专卖店当中有 60% 的商品是来自于中国生产的，而报道中也表示说本届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世界杯商品的官方专卖店已经开门营业了，热卖的商品当中有不少中国制造的身影。 在11月4号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联队的官方消息，中国 啊，女足的国脚肖玉仪加盟球队，成为首位登陆澳超的中国女足球员。那么她呢，也是中国女足第11位留洋的球员，今年26岁，司职前锋。此前呢，效力中国女超联赛上海女足。今年的亚洲杯决赛当中呢，肖玉仪是补时攻入绝杀，帮助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 另外呢，来自于铁人周报的报道说呢，中超第23轮深圳和浙江队的比赛，主裁判马宁90分钟内直接就掏出了10张黄牌和2张红牌，创下了本赛季触牌最多的记录。那么本场比赛之后呢，马宁即将前往卡塔尔为执法世界杯做准备。其实啊，即便是为中国足球的这个代表，作为中国足球的裁判代表前往世界杯，马宁的执法风格呢一直以来也是受争议的。本场比赛过后呢，有球迷调侃说啊，他是真的怕前往卡塔尔以后啊，球迷会忘了他，所以呢，就靠刷牌啊，就出牌来刷存在感。 不会忘了他的，世界球迷从此之后都会记住他的。 从本场比赛出示的红黄牌来看呢，马宁并不存在明显的错判或误判，但是仅仅依靠出牌和所谓的严厉来规范两队的行为，似乎呢有过于教条化的嫌疑。其实马宁的这个执法严厉呢也是一直出了名的，但是他的这种严厉啊，总是让大家觉得说缺少一点威严。 对， 就是你大家去看克里纳，这是非常有名的世界级的裁判，他也当时在场上的这个威严啊，包括威信啊也是非常重的，但是人家该客气的时候客气，该这个出牌的时候出牌，就感觉有点别扭。就马宁的这个严厉啊，出牌的严厉啊，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别扭，你知道吗？ 好，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的这个体育新闻也就聊到这儿了。接下来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时间19:30，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主流视角，民生情怀，时代印记，开放心态。 FM92AM1323，宁波新闻第一频率。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爱你，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好嘞，奶奶，给你。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三楼。 每天七点，你在做什么？ 做早饭， 刷牙， 睡懒觉， 送娃上学。 我说的是晚七点。 嗨，听九二啊，新闻扫堂腿，七点第二趴。 宁波综合广播，两个胖子和你嗨。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个网络上比较热议的事儿啊。 是的，那么有关于真功夫和李小龙之间的事儿啊。 嗯， 这真功夫啊。其实呢是一个品牌，用的呢是李小龙的形象。 嗯， 近期呢李小龙的后人与连锁快餐品牌真功夫的商标纠纷有了一个阶段性的进展。 中国商标网显示呢，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广州市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件图形商标无效。 嗯， 于8月25号出具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被裁定无效的图形商标均酷似李小龙的肖像及经典动作。这事儿呢还得从3年前说起啊。 嗯， 3年以前李小龙的后人向真功夫提起诉讼，并索赔经济损失2.1亿元。 嗯， 但是真功夫方面则表示说呢，时隔多年被起诉，我们也很疑惑。当时啊，真功夫抗辩的理由很简单，说该商标已经使用了15年了，期间呢虽然遭遇过争议，但一直没有被判定侵权或者撤销行政或者是司法的结论。这个真功夫的表达还是很有意思啊，耐人寻味啊。如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这个裁定证明，侵权就是侵权， 嗯， 不会因为侵权商标用的久了就变得默认了， 嗯， 更不存在所谓的生米煮成熟饭的这样一个事儿， 嗯，不能和稀泥啊。 对，最关键的是他之前说的，我们已经用了15年了，这15年当中虽然有争议，但是你们也没有起诉啊，你们也没有跟我告我呀，你不告我也就没有被判定侵权啊，反正我就这么用了怎么样。哎，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此前啊，乔丹体育、无印良品等品牌的侵权风波都曾引发争议。商标法的一般原则是注册在先，谁注册商标就保护谁。那么由于一些品牌没有提前布局注册商标，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呢就会非常被动。但是商标法也有非常明确的原则，那就是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嗯， 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无印良品侵权商标，侵犯商标权纠纷案判令，良品计划上海无印良品立即停止侵犯棉田公司北京无印良品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2020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乔丹体育公开在报纸和网络上向原告乔丹本人赔礼道歉，并澄清两者的关系。这些案例其实都证明啊，哪怕是商标注册上抢占了先机，打了擦边球，但行为终究不会被法律允许。还记得乔丹体育当时说，我们拿的不是篮球，我们拿的是乒乓板。 当时整个法院鸦雀无声，大家都被震惊了。 再说回来真功夫这事儿啊，针对20件图形商标被宣告无效，真功夫方面的回应称对公司运营不会产生影响。至于真功夫商标侵权所引发的争议， 还有待于法院的审理。 嗯， 不过多年来很多消费者确实很容易将真功夫的商标和李小龙联想在一块儿。 对， 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不管真功夫是否愿意承认，他从李小龙的名气和形象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收益，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真功夫在失去了李小龙这位功夫巨星的加持之后，还能不能靠周到的服务和过硬的品质留住顾客，提升业绩呢？在中国企业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下，一个品牌在市场中有没有影响力和竞争力，最终还是要靠自身的硬实力说话的。 对， 其实你会发现真功夫这几年啊越来越说不上的原因啊，一方面还真的就是它的菜品就口感没有像以前好。因为原来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对他们家的这个绿豆沙啊、热豆浆我印象很深刻，包括那个 套餐 茶什么骨饭口感还是很好的，感觉味道非常不错。但是后来感觉越吃越没有新意，然后菜品的更新也相对来说比较慢那说白了就是不管你之前怎么样的一种加持的方式，但最后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对， 另外啊，真功夫商标长期使用李小龙肖像，乔丹品牌多年蹭乔丹名气的这些事儿，其实啊都是企业粗放发展阶段的一个小插曲。 嗯， 对吧，随着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相关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相信这一类的争议会逐渐的从公众的视线当中慢慢的消失。 嗯， 企业也会回到依法依规踏踏实实打造品牌的正路上来。因为企业都知道，不管你之前用怎样的投机取巧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也好，名气也好，一旦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你之前所做的所有的积累全部化为乌有。 是的， 一切从头。 对， 那你还不如从头就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品牌呢，对吧？事实上啊，对于年轻的消费群体而言，国货国潮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嗯， 这个其实大家是非常有感触的，包括这段时间回力也好，包括是我们熟悉的鸿星尔克也好，都是给了大家更多的信心。因为在设计啊、剪裁啊、面料啊，包括一些具体的制作工艺方面都是相当具有实力的，所以在同样的性价比情况之下，或者是在同样的这个选择之下，我当然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对吧？ 嗯， 更关键的是什么？现在因为某些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品牌的附加值更高，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说法，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品牌的知名度很高，但是产品的质量却没有像它知名度那么高。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土原创品牌慢慢的拥有了自己的成长的空间。大众对于国产品牌包括本土原创品牌越来越多的关注度，也使得这些品牌啊能够慢慢的转入到自创以及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上来。那既然是这样，与其想方设法的去傍名人啊、傍名牌啊，还不如静下心来把原创品牌和原创的商标做大做强，这才是真正能够显示自己实力的真功夫。 对，不要老是靠想这些歪门邪道，蹭别人的名气，蹭别人的流量，然后让自己受益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网络热点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以后不知道大家在街上再看到真功夫他那个标志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啊？ 是的啊。好了，各位，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啊。回来之后呢，再请小辉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宁波。 谢谢能够见到我，你说使你感到欣慰。我知道你也有过跟我一样样的梦，你也知道我知道现在还在痴痴痴 Station。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这里是宁波。 欢迎回来，这里是宁波，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宁波的历史文化古村栖霞坑啊。这个栖霞坑啊，刚才说了，位于宁波市奉化区西口镇西部四宁山区的河谷地带，亭下水库的支流的上游，它呢和余姚市的四明山镇相接壤，整个村坐落在四明山的群山之中，雪窦寺、雪窦山就在村的边上 啊、哦。 哎，这个整个呢，这个陕西啊，支流这个军西自东向自西向东啊穿村而过，将整个的这个村庄分为 两 部分， 嗯， 西边和宅旁。大多数呢会种一些桃树、李子树。 嗯， 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在阳光之下，伴着这个泉水叮咚，哎，美不胜收。 嗯、 都知道奉化嘛， 哎， 分化不就桃子多吗？ 美啊，又好吃又好看。 哎，古代的时候啊，栖霞坑村的名字呢，曾经叫做桃花沟、 哦、 桃花坑。 哎、呵、啊， 关键是什么呢、嗯？关键并不是因为桃花 啊 而得名的、 啊。哎呦，那是怎么回事啊？ 它指的其实是这一带的丹霞地貌 啊， 玉石呢是红白相间、 哦， 灿若桃花。 是这样。 哎，四明山志里面说，为桃花坑在20里云之南，山岩壁立数仞，岩貌数百丈，其实红白相间，掩映如桃花出发，故名桃花坑。 哦，是这样。 哎，以前叫桃花坑， 那现在就种上桃花了是吧、 哎、 种上桃树了。嗯， 栖霞坑的村民啊大多姓王姓周，王姓呢是王羲之的后裔。根据村里民国3年修建的四明栖霞王氏宗谱的记载说，王氏先祖出山东琅琊，自6朝始迁越州诸暨，而后迁明州奉化，再迁定海金堂，再返回四明栖霞坑。而四明的栖霞的王氏呢，也就是埋葬于嵊州金庭华堂的王羲之后裔世孙，就距栖霞坑的栖霞坑的直线距离大约20公里左右。 嗯， 当时王羲之不是在那个嵊州金庭华堂吗？ 嗯，哦， 那栖霞坑另外一个姓呢，就是周。 嗯， 根据这个栖霞啊周氏宗谱记载说啊。周氏先祖从江西迁来黄岩、然后呢再迁往奉化，在宋开元庆元年宋开庆元年，是当时呢是最终到了奉化的广渡村，而后呢这个燕翼公啊又有一次到访四明，见到当地呢山清水秀，所以在这里就安家了， 就把周氏宗族迁过来了。 到了明神宗年间啊，德寿宫又由东澳迁居于此，距今400余年。所以王氏和周氏呢其实啊都迁到这儿、 都是后迁过来的， 后面迁过来的、有几百年历史。不过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诚志勉学，人才辈出，还是好学啊，对吧。那么根据四明栖霞王氏宗谱当中记载说，自清康熙到民国啊，村里面曾经出过乡兵啊、幼生啊、还有国学生啊、职员啊、宣讲生啊、还有祥士啊、义序啊等等41人。那另外呢，包括他们的世古堂啊、润庄的堂前啊，还张贴了有数十幅的捷报。这个捷报其实就是考中乡试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像现在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嘛，对吧。哎，可惜呢年代久远，有些呢有些破旧和剥落，字迹呢就难以辨认了。其中呢世古堂大厅板壁上有一张残存的捷报，字迹呢是依稀能分辨出来，说贵府某某某啊、因甲辰因科会试第224名进士，这是上面大约摸可以看到的这个一些相关文字和内容啊。那么栖霞坑呢，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清朝至民国时期的一个传统建筑，除了偶尔的几幢新建的民居之外，大多数的都是浙东风格的砖木结构的坡顶建筑。那么这些民居啊、祠堂啊、寺庙啊。传统建筑主要分布在了小溪的两岸，共有27处，占到了整个村庄建筑面积的32%。这其中呢，包括洽城昌门啊，还有包括洽城祠堂啊，还有太原昌门和显应庙啊，王氏宗祠啊，长安桥啊，永济桥啊，都是村里比较有特色的古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呢，也充分利用了山区的地形和地貌，错落有致，背山面水。同时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在峡谷当中嘛，结合峡谷溪流啊、石砌的小道，形成了非常具有浙东风情的小山村，既宜居又极具观赏性。那这几个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挑几个出来说一说。 好， 说 说 几个 代表性的建筑啊。 哎，王氏宗祠，王氏宗祠是栖霞坑的王姓的祖堂，又称之为敬城堂。 哎，这当中呢，因为是王姓嘛，大姓嘛，在村子的最中间。 哦， 这个敬诚堂呢，始建于清康熙的年间，整个的祠堂造型非常奇特，有龙凤呈祥的图案，有啊百种花草，都是雕刻于其中。祠堂呢，四五年，当时呢被日寇放火焚烧了。同年的12月17号重建。那么这个建筑呢是坐南朝北，占地面积大约是569.7平方米，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前后两进，左右设厢房的这样一个结构。王室宗祠格局相当规整，保存的也非常好，因为是有重修嘛。 嗯， 重修以后采用的是包括青砖啊、青石啊、飞木啊为主要材料，造型呢古朴高雅，而且呢柱头上依旧是雕龙绘凤，基本保持了被焚毁之前的样貌。 那现在我们再去看到这个王室宗祠，就是四五年重建的。 对，那么除了这个呢，还有包括像洽城祠堂啊，这也称之为世古堂，它是在栖霞坑的整个村子村口，建筑规模呢有556平方米，是王父祖父王海水发迹以后个人出资在1896年建造的。这个祠堂用材也是非常考究，一部雕梁金鸡、牛腿刻倒挂的这个狮子、前廊啊卷棚装饰，艺术价值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很多的现在的这个中举的喜报，就是在这个地方依稀还是能够见证当时王家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哎，现在啊，祠堂遗址还在，但是整个的房顶啊各方面已经逐步坍塌了。 哦，这时间太久远了。 哎， 就是他上一次是在1896年的时候建的。 对， 100多年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显应庙，根据祠堂所挂的这个堂匾记载说呀，这个显应庙啊应该是清早期或中期的建筑，而根据光绪奉化县志的记载说，显应庙在县西80里栖霞坑，哎，分寺萧世显，哎，当时啊已经是全村王、周和孙四姓的这样一个宗庙了。这个建筑呢也是坐南朝北的，占地面积呢是466.6平方米，也是一个四合院。那其实呢，你仔细去看啊，你就能发现，刚才说的，整个的栖霞坑是基本保持了浙东风情的这样的一个啊。明清建筑的一个风格，所以你到那儿以后能看到的明清建筑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更关键的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栖霞坑当中有一个大家最愿意去的是什么呢？叫栖霞坑古道。那么这是在村的这个小溪边上啊，有用碎石铺成的贯穿全村的一个古道，叫栖霞坑古道，而且这个古道是通往余姚塘田村的。那么这个古道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古道东边是起自于历史上的四明重镇亭下的这个亭下镇，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全长大约是80多里，差不多40公里吧。哎，沿途呢景致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古道经过再次的这个翻修以后啊，很多人都愿意从这儿往上走。那么在这个全长80多公里的这80多里的路上啊，包括著名的唐诗之路东南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都曾经通过这个古道去哪儿呢？去雪窦山观光吟诗。那这也是这条古道见证历史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现在我们探幽赏景啊，也是可以去看看，最关键的这条古道还被评为宁波十大文化旅游古道，有兴趣您看看去吧。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全部内容呢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这一路的风和雪，牵涉了画面，你我就算不相见，心也在缠绵。都说前世的缘，回头都嵌入戏里面，曾经刻骨容颜再度浮想联翩，已经到了生死间，别踌躇不前，好怕中断了姻缘，那些来敷衍。就算哭过千遍，嗓子里只剩下无言，而我爱你不变，哪怕沧海桑田。 端来姹紫嫣红开瓶，丝竹拨杜甫欲断金推远，良辰美景奈何天，伤心 生死间，别踌躇不前，好怕中断了姻缘，那些来敷衍。就算哭过千遍，嗓子里只剩下无言，而我爱你不变，哪怕沧海桑田。 不负韶华 FM 九二零。